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9集。金陵非常聪明，知道江城最恨温宁，踩着点子说谎，说得无比顺溜。江城素知夷陵老祖与鬼将军常同行作乱，原本就怀疑温宁在附近，听了金陵的说辞，心中已信了六分，加上魏无羡的神情配合，则又信了两分。再者，江城一听到温宁的名字就火冒万丈，气冲上头，哪里还有空怀疑，他胸口快被戾气撑爆了，扬了扬鞭子抽在魏无羡身边的地面上，恨极了，你真是去哪里都带着这条听话的好狗。魏无羡道，他早已是个死人，我也死过一次，你究竟还要怎样？江城拿鞭子指他道，怎样，他再死一千次一万次也难消我心头之恨，当年他没灭成很好，今天我就亲自灭了他，我这就去把他烧了，挫骨扬灰，然后撒在你面前。江城摔上房门扬长而去，去大厅嘱咐金陵，你把里面那个人给我看好了，他说什么都别信，都别听，不要让他发出声音，要是他敢吹哨子或者吹笛子，你先堵住他的嘴，堵不住就直接砍了他的手，割了他的舌头。魏无羡心知江城这几句话是故意说给自己听的，是在威胁他别搞鬼，不带上自己则是警惕他同行会趁机操控温宁。金陵满不在乎道，知道了，看个人我还看不住吗？舅舅，你跟那死段秀关在一起做什么？他又干什么了？江城道，这不是你该问的，记得看好，回头不见了我一定打断你的腿。江城又问了几句具体方位，带了一半的人手便去追并不存在的温宁了。多等了一阵，金陵傲慢的声音传来，你去那边，你去旁边守着，你们站在大门口，我进去会会他。诸位门生不敢有违，一一应是。须臾房门被打开，金陵探进头来，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。魏无羡坐起身，他举起一指竖在唇前，轻轻走进来，把手放在紫殿上，低声念了一句，紫殿认主。江城应该让他认识过金陵，电流顺收，化为一枚缀着紫晶石的银色指环，落在了金陵白皙的掌心。金陵小声道，走。云梦江氏的门生都被他一通乱指支得七零八落，两人蹑手蹑脚地翻窗爬墙走了。出了这家客店，一阵悄无声息的狂奔，奔入一片树林。魏无羡听到身后有异样声响，回头一看，肝胆俱裂，他怎么也跟着，你叫他走开。金陵两声短哨，黑棕灵犬哈哈地吐着长舌，呜呜低叫，尖耳耸动了两下，垂头丧气地转身跑了。金陵轻蔑地道，真没出息，仙子从来不咬人的，不过是样子凶猛罢了，这是受过严训的灵犬，只撕咬邪祟，你当它是普通的狗吗？魏无羡道，打住，你叫它什么？仙子，它的名字。你给狗取这种名字？金陵理直气壮道，这名字有什么不对，他小时候叫小仙子，长大了我总不能也这么叫吧。魏无羡拒绝，不不不，问题根本不在于小还是大，你这取名字的方式跟谁学的？不用说，肯定是金陵舅舅，当年江城也养过几条小奶狗，取的都是什么茉莉、菲菲、小爱，诸如此类仿佛勾栏名将的名字。金陵道， 男儿不拘小节，你纠缠这个干什么？好了，停下，你得罪了我舅舅，非丢去半条命不可，现在我放你走，咱们扯平了。魏无羡道， 你知不知道你舅舅为什么要抓我？ 知道，他怀疑你是魏无羡呗。魏无羡心道，这次可不只是怀疑了，他抓对人了。又问， 那你呢？你怀不怀疑？ 我舅舅又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，他一向宁可抓错，绝不放过。不过，既然紫电抽不出你的魂魄，那我就姑且认定你不是。再说了，姓魏的又不是断袖，可你居然还敢纠缠。金陵没说出纠缠谁，一脸恶寒地打住了话头，做了个山峰送瘟神的手势。反正你今后和兰陵金氏无关了，要犯病也别找我家的人，不然我可饶不了你。说完，金陵转身就走。走了几步回头又道，你站着干什么？还不走，等我舅舅来抓你。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你救了我，我就会感激你，更不要指望我会对你说些肉麻的话。魏无羡负着手夺上来， 年轻人，人这一辈子呢，有两句肉麻的话是非说不可的。 哪两句？ 谢谢你和对不起。 我就不说，谁能拿我怎么样？ 总有一天你会哭着说出来的。 呸！魏无羡忽然道， 对不起。 金陵一怔，什么？ 大梵山上我对你说过的那句话，对不起。 金陵不是第一次被人骂有娘生没娘养，但他从没被人这样郑重其事地道过歉。这样劈头盖脸一句对不起砸到脸上，不知究竟是什么滋味，竟然浑身不自在起来。他狂摆一阵手哼道， 哼，没什么， 你也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，我的确是没娘养，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就比任何人差，反之我要叫你们都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我比你们都强得多。魏无羡微微一笑，正要说话，忽然色变，愕然道，江城，你金陵偷拿了紫电放跑了人，原本就心虚，一听这个名字连忙转身去看。魏无羡趁机一个手刀劈在他脖颈上，把金陵平放到地上，拉起他的裤管查看他腿上的恶阻痕，使了一些法子都不能让恶阻痕退去，心知棘手，半晌一声叹息。不过有些恶阻痕魏无羡虽然化解不了，却可以把他们转移到自己身上。金陵过了一阵才悠悠转醒，摸摸脖颈还残留着痛感，气得当场拔剑跃起， 你竟敢打我，我舅舅都没打过我。 魏无羡惊讶道，是吗？他不是经常说要打断你的腿吗？ 他不过是说说而已，你这个死断袖到底想干什么？我 魏无羡抱头冲他背后叫道， 啊，韩光君。 金陵比怕他舅舅还怕蓝忘机，毕竟舅舅是自家的，而韩光君却是别人家的，吓得不轻，转身就跑，边跑边喊道， 你这个死断袖，可恶的疯子，我记住了，这事儿没完。 魏无羡在金陵身后笑得喘不过气。等到金陵跑得没影了，他胸口闷闷地发痒，咳嗽一阵，渐渐勉强止住笑声，这才有空去想一些东西。魏无羡是9岁的时候被江丰棉抱回去的，那时的记忆有些他都已经模糊不清，金陵的母亲江艳离却都记得，而且还讲了不少给他听。江艳离说，父亲得知魏无羡双亲战败身死的消息之后，一直在找这一对故友留下的后人，找了许久 终于在夷陵一带找到了这个孩子。第一眼看到魏无羡的时候，魏无羡正跪在地上捡人家扔下的果皮儿吃。夷陵的冬春都很冷，这个孩子只穿着单衣薄裤，膝盖部位磨得破破烂烂，踏着两只不一样也不合脚的鞋子。他埋头翻找果皮儿，江丰棉叫他，他还记得自己的名字里有个鹰字，便抬起了头。这一抬头，两个面颊冻得又红又裂，却是一张笑脸。江艳离说，魏无羡天生就是一张笑脸，一副笑相，无论什么难过的事都不会放在心上，无论身处什么境地都能开开心心。听起来像是有些没心没肺，但这样很好。江丰棉为魏无羡吃了一块瓜，他就让江丰棉把他抱了回去。那时候江城也才八九岁，养了几条小狗崽在莲花坞陪他玩。江丰棉发现魏无羡很害怕狗，便温言让江城把几条小狗送走。江城很不乐意，发了一通脾气，摔东西甩脸色，大哭大闹一场，最后还是把狗送走了。虽然江城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都对魏无羡抱有敌意，但两人玩熟之后，从此一同出门祸害四方，再遇见狗都是江城帮魏无羡赶走，然后再对着窜上树顶的魏无羡大肆嘲笑一番。魏无羡一直以为江城会站在他这边，而蓝忘机则会站在他的对立面，没想到事实却是完全颠倒过来的。魏无羡慢慢走到与蓝忘机约定的会合地点，灯火寥落，夜行无人，不需张望，那道白衣身影就站在长街尽头。蓝忘机微微低着头一动不动，魏无羡还没出声招呼，蓝忘机一抬头便看见了魏无羡，对峙片刻沉着脸朝魏无羡走来。不知为什么，魏无羡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，他似乎在蓝忘机眼底看到了鲜红的血丝。不得不说，蓝忘机这副神情着实有些可怕。岂知魏无羡只退了一步，脚底却一崴，看上去似乎险些扑跪在地。蓝忘机神色一变，抢上前来，像上次在大梵山时那样死死钳住魏无羡的手腕，扶稳了他，单膝落地就要去查看魏无羡的腿。魏无羡颇受惊吓，忙道，别别，韩光君，你不用这样。蓝忘机微微扬手，淡色的眸子瞪了瞪他，低头继续挽他的裤腿。魏无羡的手还被蓝忘机抓着，没法子，只得望天。魏无羡腿上全都是黑乎乎的恶阻痕。蓝忘机看了半晌才色声道，我只离开了几个时辰。魏无羡摊开手道，几个时辰很长了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，来来，平身。他反手把蓝忘机拽了起来道，普通的恶阻痕而已，等他来找我的时候打散了就行。韩光君，你可要帮我，你不帮我我可应付不来。你抓到人了没？是不是他？在哪里？蓝忘机把目光投向长街远处一家店前的幌子上。魏无羡道，先把石宝的事情解决了吧。说罢便朝那家店走去。方才没觉察，现在才觉得腿脚有些发麻，该是被紫电电的。所幸江城还知道控制紫电的强度，没把他直接电成被雷劈过的焦尸。蓝忘机站在魏无羡身后，忽然出声唤道，魏婴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